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53集，不速之客。江面上水汽迷蒙，水道也是九曲十八弯，有山峦阻挡视线，毕竟是内港，不像海边视野那么开阔。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在船头迎风而战，小四子盯着远处看了一会儿，回过头就见赵普闭着眼睛站在风中，江风将他不怎么打理的黑发吹起。小四子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瘦削的脸颊，倒削斧砍一样的五官和略苍白的皮肤，在风中看起来异常的坚毅。同样在看赵普的还有萧梁。小梁子仰着脸看着他师父，赵普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让小梁子产生想要以后能成为这样的人的想法。他还记得之前他爹好不容易逮住他跟他的对话。 你个臭小子，怎么就在中原不回家了？想干嘛？ 我不要回家，我要待在我师父身边学功夫，以后做大英雄。 你知道什么叫大英雄啊？ 当然知道，跟我师父似的，战无不胜的那种。 说完了这话，小梁子他爹笑了，伸手拍了拍他脑瓜。 一个男人强不强，不在于他能打倒多少人。 那在于什么？ 在于他能保护多少人。 说完，梁王踹了自家这个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毛孩一脚。 滚吧，跟赵普走吧，你要是以后能成为那样的男人，你爹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小梁子想着想着，就也学着赵普的样子闭上眼睛，对着江风的方向。闭上眼睛之后，听到的风声更加的清晰。然而就在这规律的江风之中，有一些什么不同，似乎有一股特别快的风正在靠近，越来越近。小梁子猛地睁开眼睛，就见空中出现了一个黑点，他也没看明白那是什么，但是速度极快，正在朝着赵普而来，于是大喊了一声 小心。 与小梁子声音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吓得一激灵的小四子，附近扑过来的影卫，以及突然抬手的赵普。一刹那安静异常，等众人回过神来，江面上依然风平浪静。赵普抱着小四子站在船头，另一只手则是伸在前方，抓住了一枚接近枪杆那么粗的剑。哗啦一声，影卫们都倒在了他身后，一个个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刚才那一刹那，如果赵普没接到那支剑，当然了，后怕归后怕，他们元帅毕竟比他们还强了很多。以及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小梁子，这里这么多人，除了赵普之外，竟然是这孩子第一个发现危险。赵普抓着剑也低头去看小梁子，再一次确认这孩子绝对是个天才。小梁子盯着那只重剑看了起来，这么粗的剑，之前他也见龙桥广的剑筒里有，他还打趣说这根本不是剑，分明是长矛。对弓弩很感兴趣的小梁子问龙桥广这种剑能射多远，龙桥广告诉他， 想射多远就射多远，只要你内力够高。 赵普看了看那只羽箭，微微皱眉。这时身后的船头落下了两个人，龙桥广带着公孙过来了。右将军毕竟善弓弩，对风声的变化异常敏感，这么重的箭射过来，一方面需要极强的内力，另一方面绝对是射箭的高手。龙桥广心里咯噔一下，这种重剑用来远距离偷袭是最好的，别是有人暗算赵普。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公孙就赶来了。两人落下，就见赵普也没回头，将羽箭朝后递过来。龙桥广接过那只羽箭看了一眼，伸手紫影接住船下副将扔上来的重弓交给他。龙桥广接住弓弩，上前一步开弓放箭， 弩箭以一种几乎看不清残影的速度飞了出去，并且在很远的地方拐了个弯，消失在江雾中。片刻之后，远处忽然传来了啪一声，半空中有黑色的烟雾散开，可见是联络用的响箭。城中，邹良和欧阳少征都往码头的方向跑去，正跟那黑衣人对战的林业火就见邹良从身边跑过，留下一句话： 别玩了。 林业火眨眨眼，对面正跟他打得起劲的黑衣人也很在意地看了一眼那黑烟。可就在此时，林业火招式一变，剑招比刚才快了几乎一倍。黑衣人一惊，林业火却突然一收剑，避开了斜刺里射来的一根袖剑。那黑衣人也趁势一跃上了房顶，他身边落下了另外一个人，一身青，戴着一个青色的面具，对那黑衣人一招手，两人一起闪了。素清想追，林业火微微一摆手，指了指后面。素清倒是反应过来了，立刻带人去四合帮，将那几个捡回一条命的副将送去了开封。剩下的一部分皇城军和开封府衙役也是面面相觑。别说林业火能当上火凤堂堂主，也不是瞎撞的，关键时刻很镇定嘛。另一边，同样变了招的还有展昭。银色面具的女人手中鞭子渐渐不好使了，就知道展昭刚才没使出全力逗她玩呢。然而就在她堪堪避过展昭擦着她面门来的一剑，眼看第二剑已经避不开了的时候，展昭突然剑往上一挑，挡开了直射自己面门而来的一支袖剑。那女人趁机一跃上了不远处的屋顶，在她身边落下了另一个戴着灰色面具的人，跟她一起走了。 你不追？ 展昭回头看了看焦天刃，淡淡一笑： 哼，要追也先送你回开封府了再说。 他们比我更可疑吧？ 总会留下一个的，不用你操心。 你对别人还挺有信心吗？ 焦天刃嘀咕了一句。展昭白了他一眼，撇嘴： 那不是别人，你丫才是别人。 说完，展昭望天，跟欧阳少征混久了竟然开始说脏话了。不过他还记得刚才焦天刃偷袭白玉堂的仇呢，不能忍。 哎，我跟这事真的没关系。 有冤？哼，那就去开封府申呢。 展昭说完一偏头，那意思走不走？焦天刃倒是也只能跟着他走，因为此时大概只有到了开封府才能保住性命。而另一头，叶知秋看着三窜两蹦跳出圈外上了一旁屋顶的紫衣人，就见他对着自己摆了摆手： 下次再玩啦。 说完一闪身走了。叶知秋皱眉，顺便一脚踩住醒过正想逃的斋天宝，踹给了一旁的衙役们，衙役将人绑了带回开封府。而此时唯一还没有脱身的，就是还在跟白玉堂苦战的那个金面具的大个子。那胖子此时全身的土灰，护肩护甲护腕都被砸碎了。白玉堂大概是想留活口，但是对方力气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反手拿着云中刀，用刀背把那胖子砸得全身没一块好地方。四周围衙役们看得目瞪口呆，白玉堂这打法看着就很痛，特别是逃过一劫的方兴禄暗自庆幸刚才没跟白玉堂死磕，不然挨揍的就是他了。远处喵喵楼的屋顶上，无沙大师和阴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到了，站在天尊身旁。 这是正中下怀呀、啊！ 靠力气就想打赢我家玉堂，傻大个只有挨揍的份儿。 众人都了然，其实白玉堂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支持他这种打法的是天山派强大的内力。天尊可以说有最纯正的内力，除非是像阴侯无沙那样内力比白玉堂高出一截，否则大家差不多的情况下硬碰硬跟白玉堂打是相当吃亏的。对此展昭有总结，抓耗子就要出猫招，跟他斗着来。那胖子的确是个高手，但可惜打法太简单，而且身体笨重，动作比白玉堂慢，只要被五爷先砸上，他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那大个子一身蛮力无处施展，被白玉堂打得鼻青脸肿的狂吼一声之后，就听到一声口哨声传来。大个子微微一愣，却听身后传来白玉堂的声音： 你跑不了。 大个子猛地一回头，就见白玉堂举刀对着他的头顶砸了下来，胖子赶紧举起开山月打木。而与此同时，白玉堂身后射来了好多枚袖箭，五爷连管都没管，运足内力对着那把开山月砸下去。而就在他挥刀的同时，身后红色身影出现，展昭在空中挡住白玉堂后背，巨缺出鞘，寒光挥过，几枚袖箭被挡到了一旁的墙上，定成了一排。同时一声巨响传来，白玉堂一刀将那大个子砸进了地里，轰一声，大个子身后的一堵墙也被内力震塌了，倒下来将那胖子压住。再看那金面具的大个子，面具都变形了，开山月重重摔在地上，自己半个身体在地下卡住，背上还压了一堵墙。他挣扎了两下，终于没力气了，趴倒在地。白玉堂一甩刀回过身，跟展昭一起望向对面屋顶上，就见那里站着几个人，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面具，正是刚才跟他们过招之后一起离开的那一群高手。那几人望向白玉堂身后被活捉的大个子，似乎是在算计要不要救人。 总得留下一个嘛。 这时就听说话的声音传来，众人抬头就见白玉堂和展昭身后屋顶上林业火站在那里。 问题是， 是留下他一个，还是你们都留下？ 一旁的屋顶上，叶知秋接话，围观人群有些骚动，这两方面高手对上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 CV 点君。那么在新的一年呢，祝大家新年多吃牛肉。好像哪里不对。哎呀，反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青云直上，牛气冲天。